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近日上载文章，非难美国执意否定堂堂的友合国朝鲜的战略定位，继续起灵于老掉牙的对朝敌视政策，时代错误的核威胁政策。